好，来，我们来开始上课。黑板上跟我们有什么关系的吗？好像还好吧，是不是？好，那我们昨天跟同学介绍完的这个第一章啊，行政法的第一章，那我们要进到第二章啊，讲义的36页。昨天下课有同学在提到说，如果说同学有写题目哈，那当然最好啦，是不是？那写题目最好，那可以这个也不要说给我改啦，就是我们互相讨论。那你可以把你写的题目好，那拿给我。那我通常的做法是，你想哈，我通常的做法是这个，我会希望说这个能够跟你当面讨论说你的这个题目哪些地方需要调整。好，所以我的评语其实不会很多，但是我如果不是打全部 OK 的话，比如说我打一个问号或者打个惊叹号，那就要麻烦同学来拿完这个改好的这个考卷之后，你要来找我，你可以懂我的意思吗？就是说，我会希望说能够针对你的问题直接跟你讲，当面讲，好，说哪些地方可以做调整会更好。好，那因为这个课程进行的蛮紧凑的，所以我想写题目的人应该不会很多哈，所以我这样想，也没有什么压力啊哈，就是这样子。我跟你讲，我上这次司法班哈，每一年这样上，每一年这样讲哈，讲说同学可以写题目哈，那每一年都这样讲哈，但是每一次哈给我改，就每一天给我改的考卷呢，绝对不会超过10分。那相同的情况在高普考班哈，高普考班哈，我还是一样这样讲。那每一次给我改的考卷呢，绝对超过30分。那你说，那要怎么样？话不是这样讲啊，话不是这样讲、啊，我的意思是说哈，这个人家高普考班的同学哈，来这边上课哈，他就很像什么？他就很像这个，我不能把腿倒掉了，就是他就很像一个空杯子一样，他满心期待的希望你能够把所有的内容呢都交给他。好，那我不是暗讽各位了哈。那我的意思只是讲说呢，我希望同学能够如果你生命当中认为这件事情是很重要的话呢，你就应该要有纪律的去执行它啦。写题目真的很重要哈、哦，好吗？那同学有在提到说，是不是因为我跟老师改版的书都改得很快嘛？好、哦，对啊，是啊。那是不是假设我是8版，我是9版？那我有没有必要再买新的？那我当然不能够跟同学讲说你不要买，那这样子，那我对不起吴老师啊，哈、哦。那我的意思说你斟酌啦，啊、哦，就是你如果是8版、9版的，都一样，你不要什么3、4版，那太夸张了哈、哦。8版、9版以后的哈、哦，那我都会建议同学，其实你可以什么，你可以把它看完之后，等到看完要看熟之后呢，你去图书馆，啊，把十一版的调出来。来对照一下嘛，那做个笔记，不就好了吗？是不是？那我们上课也会补充啊，啊，这样不是一举两得吗？对不对？所以这个钱呢，要花在有意义的地方上嘛，是不是？好，那但是如果是考题的话，譬如说法研所的考题，或者是律师法官的考题，啊，甚至包括高普考的考题呢，那个有那个拟答的，有详解的。我其实都会建议同学呢，尽可能把它收集起来。你可以懂我的意思，那通常会坐第一排就像我以前在大学时代上课一样，坐第一排代表这个同学呢，他想要奋发向上，啊，是不是？啊，好，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37页。我们说呢，在第二章行政法这个部分呢，我们要跟同学介绍，好，怎么判别一个法律它是。公法的法律还是司法的法律，公法法规还是司法的法规。那其实这个判别的标准呢，这一章呢，照道理讲，好，逻辑上应该放在第一章先来谈，好，因为我们应该先去判别说一个法规它是公法的法规还是司法的法规之后，才能够去判断行政机关所做的行为是公法行为还是司法行为嘛，是不是？我昨天讲过啊，公法行为跟司法行为的它的这个区别标准是什么？适用法规的形式不同， 好，那整个行政法最有意义的地方是在公法行为跟司法行为的判断，好，因为这个部分呢才是人民关心的重点。那所以其实整个教学的安排上呢，照道理讲应该是先去学一个法规是公法还是司法，好，完了之后呢才能再去看说那这个行政行为是公法还是司法行为。好，那我们为什么调过来看呢？因为公法跟司法的判别呢在考试上呢其实不好出题啊，这个通常考试也不会直接去考你说这个法规是公法还是司法，我说在申论题的部分选择题会啊，他会问你说这个譬如说一些常见的法规是公法还是司法啊，那但是在过去只有考申论题的题的时代呢，因为公法跟司法的这个判别呢不会是申论题出题的重点，所以我们在编排上呢会放在后面来谈。好，那我们还是介绍一下公法跟司法的这个区别标准。区别标准在各位的教科书里面呢其实看了很多标准。好，那我们也帮同学做个介绍。你看到第38页区分的学说，那首先最早提的一种讲法，好，他认为说一个法规到底是公法还是司法法规呢，它的这个区别的标准是采利益说。那什么是利益说啊？其实很简单，它是看这个法规所要规范的目的而定啊，看这个法规要追求的利益而定。如果一个法规它要保护的保它要追求的利益啊，立这个法的目的啊是要保障啊是要追求一般这个公共利益的话呢，那我们讲说这个法规是公法性质的法规啊，保障公共利益的法规叫公法。那反之呢，如果这个法规它保障的利益呢是单纯一般私人间的利益啊，不涉及公共利益的话，那我们说这个法规是司法的法规。那同学乍听这样的区分呢，其实好这个好像认为对，那公法跟司法就很好区分咯。好，那其实不然，为什么？因为这个一个法规要判别它是保障公共利益还是保障一般私人的利益呢，其实不是那么容易界分。怎么讲？像譬如说我们最常了解的这个民法，好，这个民法是一个司法法规，啊，保障一般私人间的利益嘛，啊，你买卖租赁，啊，这个使用借贷，啊，这个我们民法是保障这些私人间交易的这个法规，好，那这个没有问题。但是难道民法只有保障一般私人间的利益吗？其实不然的，啊，因为民法当中我们都知道说有关于登记的规定。好，不管是婚姻的登记或者是土地的登记，那个登记的作用呢功能在于什么？功能在于这个有公示的作用。好，那公示的作用主要是保障这个其他不特定人的利益。好，那这个就是公共利益的考量了。所以我们讲说在民法当中绝大多数的法规是保障私人的利益没有错，但是还是有部分的法规在保障什么？公共利益嘛。好，所以这个区分标准就不够这个就不够完整。好，那同样的呢在我们的公法法规里面也是一样，好，不单纯是在保障这个抽象的公共利益，也有保障什么？也有保障个人利益在内。譬如说什么？譬如说我们讲义跟你谈到的好这个建筑法，好，建筑法当中好固然建筑法这部法律它最主要的保障目的是什么？保障建筑物结构的安全。那建筑物结构的这个结构的安全它背后要保障的对象是谁啊？就是任何有可能未来啊这个潜在有可能会进到这个建筑物的不特定人的安全，我都要加以保障的啊。所以我们讲说保障这个建筑物的结构安全，它的背后的精神在于保障这个不特定人的利益。好，未来有可能会进到这个建筑物的任何人的利益，我都要加以保障。所以我们讲说建筑法保障公共利益啊，保障不特定人的利益，它是一个公法法规。但是难道建筑法只有保障这些不特定人的利益而已吗？其实也不然啊，因为建筑法当中有很多的条款呢，它是加强对于建筑物附近的邻人的保障啊。他要求建筑物附近他要求建筑物的结构啊，这个防火巷的宽度要足够啊，那这个部分呢就是对邻人的加强的保护。 那人员当然是什么？当然是特定少数的人嘛。啊，那这个就是十一啊。好，所以你讲说一个法规，好，这个公法法规的建筑法，不也有保障个人的利益在内吗？啊，所以我们讲说利益说呢，后来呢并没有被完全的给维持住。啊，那这第一个讲法。那第二个叫权利说，什么是权利说啊？在权利说底下的判别也很简单，啊，他看这个法规，他规范的对象，啊，到底是一个上下支配的关系，啊，这种权力服从的关系，还是什么？还是这种平等地位的关系？如果一个法规它规范的对象，啊，是规范那种上对下支配的关系的话，我们说这种法规叫公法法规，上对下，像什么？像一般的常见的这个公法法规，建筑法啊、税法啊、环保法规啊，那为什么它是上对下？因为它通常都是规范这个行政机关可以在什么情况底下呢管制人民的这个各种活动嘛。比如说他要求你呢比如说税法要求人民要定期缴税它是一种上对下的概念，国家对人民课税嘛。好，所以你可以讲说这个在权力说底下呢常见的公法法规都是权力说的这个展现。那权利说底下像民法就会是一个司法法规，啊，民法呢规范私人间的交易都是平等地位，没有什么上对下的概念。但是这个权利说其实还是有缺点的，啊，怎么讲？我们说在权利说底下呢，公法法规有没有可能规范平等的法律关系啊？有啊，像行政程序法，啊，行政程序法里面所谈到的行政契约，啊，就是行政机关跟人民平等的缔约嘛。那程序法是一个公法法规，它又规范一个平等的契约关系，它就是一个权利说的例外啊。好，那同样的，像我们讲，跟你举的例子啊，民法是一个常见的司法法规，但是少数的条款，民法条款呢，还是有谈到什么上对下的概念啊。好像民法的1085条的啊，父母可以惩戒子女啊，这个部分本身还是有一种上对下的这种意味存在嘛。好，所以权利说其实后来呢也并没有被完全的给接纳。好，那到此为止啊，同学可能会觉得那就是这样子而已啊，那有什么好念的啊？那我可以跟同学讲啊，其实你看这个论述本身呢，你会发现说其实好像这两说都不足，好像这两说伪不足采哦。好，那你说什么文不足彩的啊？都不足彩哦。好，那这个其实啊，你可以讲说呢，这两说的这个批评的讲法呢，其实都不尽公允的。为什么不尽公允啊？因为这两说的批评的讲法呢，都以偏概全啊，认为说好像这个一部法律呢，非公即私啊，非私即公。难道这个民法全部的民法好这个？我们不能够把它拆解条文吗？好，难道不能够讲说绝大多数的法条是司法的规定，少部分是公法规定吗？当然可以啊。好，如果是这样子判断的话，其实利益说没有错，权利说也没有错啊，懂我的意思吗？就是正确的判别方式应该是针对个别的法条来判断它的这个公法跟司法的属性嘛，而不是整体的这样概括的看嘛。好，所以其实也有学者讲说，其实利益说跟权利说呢，其实没有错啊，啊，它其实还是有它的功能存在啊，啊，所以这个在我们大法官解释里面，还是常常会看到一些采取利益说啊、权利说的影子在内，这样可以懂我的意思吗？像什么？像我们昨天讲的，这个我们说473号解释有谈到这个全民健保，全民健保要求人民要强制纳保，那个健保的强制纳保。好，缴纳保费呢带有强制性，这个强制性的概念本身就是一个什么？就是一个权利说的展现嘛。因为强制纳保带有强制纳保带有这个上对下支配的意味，好，所以我们会认为健保的法律关系是一个公法关系，可以吗？那同样的，我们昨天谈到大法官的533号解释，谈到这个健保局跟特约医院的那个特约法律关系，不也有谈到一个什么这个地位，这个从地位来判断吗？ 啊这个健保的合约当中赋予行政机关担当优势的地位嘛，那个也是一个权力说的展现啊。所以其实这两说并没有不是完全错，好，那只是说看人家怎么切入这个角度而已。好，那这个是跟同学做说明的地方。那第三个呢是所谓的主体说，好，那主体说底下他怎么去界分公法跟私法，这个也很简单，好，他看的是这个法规他规范的对象，如果这个法规他规范的对象呢至少好有一方，好，这个或者至少有一造呢，好，是公行政，是国家或者行政机关的话，法规它规范的对象，啊，因为这个一个法规它可能针对甲乙啊这两个主体啊加以规范嘛，那只要甲乙这两个主体其中有一方，啊，两方也可以，其中有一方啊是国家或者行政机关的话，那我们就说规范甲乙间的这个法规呢是一个公法的法规，可以懂我的意思吗？就是法规它规范的对象啊，假设两方的话。只要有一方是国家或者行政机关的话，这样的法规就是公法法规。好，那在这个讲法底下，你可以排出啊，你可以把它你可以把它排出的一个这个图像是什么？要么就是这个法规规范行政机关跟人民，我把这公行政限缩在行政机关，好，要么是规范行政机关跟人民，要么是规范什么行政机关。跟行政机关之间嘛，是不是一个法规它规范的对象有一方是公行政，好，是行政机关，那不就是这样子而已嘛，两个都是或者有一方是嘛，是不是，好，那这样的法规是公法法规，那你说规范行政机关之间的法规是什么，像我们的财政收支划分法啊，它就是单纯规范说政府的这个财政收支该如何划给各级政府，这个跟人民没有关系嘛。好，那所以这个是主体说底下，在主体说底下的公法法规的论述。那司法法规怎么看呢？在这个讲法底下的司法法规就是，只要这个法规它规范的对象全部啊全属私人，都是私人的话。那这是一个司法法规，好，那也因此呢，两方都是私人啊，一般的人民，好，那规范一般人民间的这个法规就叫做司法法规，而像民法啊，规范私人间的买卖、租赁、使用、借贷，可以吗？好，那在这个讲法下呢，有没有问题啊？有没有缺点啊？还是有个缺点，什么缺点？可以适用司法法规的。可以适用司法法规就只有谁啊？就只有私人之间。好，好像是国家行政机关不再能够适用司法法规了。但是这样的讲法呢，就会跟我们昨天跟你谈到的所谓的私经济行政啊，国家适用司法法规所从事的私经济行为，两个讲法会矛盾吗？有没有印象？我们昨天讲过啊，国家可以适用公法法规从事公法行为。他也可能是用司法法规来从事司法行为嘛？那为什么在这个讲法底下，可以适用司法法规的变成只有私人，不再有国家或者行政机关的呢？好，要么就主体说错，要么就是我们昨天讲错了。好，那哪一个问题啊？好，后来大家认为说是主体说呢，好有问题。好，主体说呢，它无法包括，啊，无法涵盖国家可以适用司法法规从事私经济行政，啊，这个范围。这样可以懂我的意思吗？好，所以主体说后来呢并没有被完全维持住，而进展到什么？而进展到下一个我们叫做修正的主体说。好，修正的主体说就是第四个。那为了跟前面这个主体说做区别，好，所以前面这个叫旧的主体说，后面的叫新的主体说，可以吗？一个是旧，一个是新。好，好，那在新的主体说底下，它怎么去？解释公法跟私法，他跟你讲说，哦，从现在这个就要记喽，好，因为这个是第四个是目前的通说，第四个讲法他跟你讲说啊，只要法规的适用， 这个法规的法规的规范，法规的适用的主体。啊，是专属于公行政。只要一个法规的适用的主体呢，是专属于公行政的话，啊，专属于公行政，就是说立法者去立这个法呢，是为了国家行政机关来量身定做的。好，我立这个法的目的就是要给行政机关来加以适用的。法规的适用主体是专属于公行政的话，他说这样的法规是公法法规。好，公法是为了行政机关来特别量身定做的法规。好，那在这样的讲法底下呢，有可能的这个图形是什么？还是一样，要么是规范机关跟人民之间，要么是规范什么？机关跟机关之间嘛。好，因为为了行政机关来量身定做的，那有可能是这个让行政机关好有一些权限来支配人民嘛，规范管制人民嘛，所以还是有可能有机关跟人民这一块。好，那在这个讲法底下的司法法规他怎么讲啊？他说一个法规的适用主体啊，不再是权属私人，而是什么？而是任何人。只要一个法规的适用主体是任何人都可以加以适用的，啊，不是专属于公行政的话呢，他说这个法规是什么？是司法法规。那也因此呢，这个延伸出来呢，就有可能是规范私人之间，啊，那还包括什么？还包括规范行政机关跟私人之间嘛？这样可以吗？因为这个任何人啊，所谓的任何人呢，并没有说任何私人啊，那有可能可以包括行政机关这一块啊，他让行政机关有可能好，啊，这个适用司法法规来跟人民打交道的，可以吗？所以第四说呢，新主体说呢，他就能够完整的诠释说，其实国家有能好，啊，适用公法法规从事公法行为，也可能适用司法法规来从事司法行为，这样可以吗？好，那通常啊，我们在这个新主体说底下呢，教科书里面很喜欢举的例子是什么？是这个旧的邮政法跟铁路法的这两个例子，我们来看一下。啊，旧的邮政法第七条。旧的邮政法的第七条，他怎么讲？在各位的讲义的第40页，这个括号二有谈到。好，他怎么讲？哈，他跟你讲说呢，旧的邮政法的第一页数有没有错？没有错吧？第10页。括号二他跟你讲说，旧的邮政法的第七条规定啊，无论何人，好，不得以递送信函、明信片或者其他通信性质的文件呢为营业。那白话讲什么？白话讲就是。有关于邮件的递送，啊，邮件的递送呢是什么？是专属谁啊？专属于邮局嘛，啊，只有过去叫邮局啊，因为是旧的邮政嘛，只有邮局呢才能够从事邮件的递送，就是送信，邮局。你说怎么会是这样子呢？以前不是有欧喵吗？黑猫嘛，是黑猫不是有送吗？有送一些文件吗？不是啊，这个邮政法只有规范邮件的递送这一块啊，送信这一块呢是邮局才可以做。好，那它对什么？它对包裹的运送呢，并没有限制。好，包裹的运送呢，并没有说邮局才可以做。好，一般私人这种运送货物的业者呢，像宅急便啊那种都还是可以做这个包裹的运送啊，那这个是没有问题的。他说不对啊，那我明明就印象中有看过说这个欧喵尔去这个有送信啊，啊那个都有违法，那个都有被裁罚过，好，这样可以吗？好，所以原则上旧的法律是讲说邮件的递送是专属于邮局。好，那他这样子讲的话呢，在新主体说底下你会怎么解读邮政法？法规它适用的主体专属于什么？专属于公行政邮局嘛，啊，这个行政机关嘛。那也因此呢， 我们知道说在旧的邮政法底下呢，好，这个这一部这个条这个邮件的递送的相关的规范呢，是一个公法法规，是公法法规。邮政法在这个解释底下会是公法法规。那另外一个例子是什么？另外一个例子是铁路法。铁路法的第三条，啊，他怎么讲？铁路法的第三条，他讲说啊，铁路呢可以开放民营。啊，抱歉，法律的条文说铁路以国营为原则，原则上是以国家来经营为原则的。那以国家经营为原则，有原则必有例外嘛？它代表什么？代表铁路呢？铁路的经营是可以开放民营的，得民营的，也因此有后来的台湾高铁。啊，台湾高铁呢，就是一个这个在铁路法第三条底下呢，因为可以开放民营，啊，所以才有的这个，所以才能够有台湾高铁的这个的经营。好，那铁路法第三条在我们的新主体说底下会怎么解读啊？法规的适用主体有没有专属于这个铁路局啊？没有啊，是什么？是任何人，好，任何人都可以来经营铁路嘛？前提是你要有能力嘛，是不是？铁路法在新主体说底下呢，好，任何人都可以经营，好，任何人都可以经营，好，所以它会是一个法规。这样可以理解吗？好，那通常考试在考的时候呢，他会怎么考啊？现在已经很少直接去考说邮政法啊是公法还是私法，铁路法是公法还是私法，很少这样考。很喜欢怎么考？比较喜欢考的考法是说，那邮政的利用关系啊，这个你把它解清楚一点。比较喜欢考的是邮政的利用关系。好，你今天去邮局寄信，啊，就是说你的第一封情书你寄出去，结果邮局呢把你的信呢给弄丢了，好，那这个时候你就很气啊，好，那在这个时候你会去跟邮局来请求赔偿嘛，好，那譬如说今天邮件递送呢，啊，他把你的信弄丢了，你要请求赔偿，那你到底是要走行政法院啊打行政诉讼，还是要去普通法院打民事诉讼啊？他会这样考的。会考的是邮政的利用的法律关系，邮政利用关系的法律性质。好，那我们讲说这个邮政法呢，在这个讲法底下呢是公法法规，好，所以这个邮政利用的法律关系呢，就是什么？就是公法的法律关系嘛。好，公法的法律关系，是不是？行政机关适用公法法规所做的行为，就是公法行为。了解吗？好，那同样的，在铁路法这块也是一样，铁路法会是司法法规，所以今天台铁运送旅客，好，这个假设有出了意外的话，那当然是不好。那如果在这种情况之下，你要怎么求偿？你要循行政诉讼还是走民事诉讼？就会走民事诉讼了嘛，是不是？因为今天铁路的利用关系，啊，因为铁路法是司法法规，所以铁路的利用关系呢，就会是一个司法关系的性质。啊，那会考的都是后面的就近的途径的选择，啊，一个是走行政就近，一个是走民事就近，这样可以懂我的意思吗？好，那这个是考试的一个重点，啊，特别注意一下。那同学会讲说，但是这个是旧的邮政法啊，那新的邮政法呢？好，来我们看一下新的邮政法的条文，它是这样更改哈，哦。新的邮政法的条文本来的第七条，好，哦，它改成叫第六条。好，哦，我用这个橘色是新法的这个新法的条文。本来的第七条，它因为这个增三修改改成这个第六条，就同学哈，这个我这边讲说你可以拍照嘛，好，哦，那我并没有说不可以拍哈，那我的意思说你要拍的时候哈，这个就是不要拍到我嘛，是不是哈？可是我一直讲话，他嘴巴一直张开就不好看嘛，是不是哈？那你就尽量避一避嘛，好不好？啊，那你说不避不避哈？好，那 好啦，那我的意思是说呢，这个邮政法呢，它条文的移动之后呢，变成第六条哦。那还有修改什么条文呢？还有修改是说，邮局已经什么民营化了嘛，组织上民营化了嘛，改成什么？改成邮政公司，改成邮政公司，对吗？中华邮政股份有限公司。好，那在这样子更改之后呢？来，同学想一下，邮政法到底还是不是公法法规啊？啊，法规的适用主体专属于公行政，哪里有公行政？邮政公司是什么？它是一般的民间公司啊，是不是？它是适用公司法所成立的公司啊。那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就没有公行政的地位啦。好，所以在新法底下呢，这个目前的通说跟实务的看法是认为呢，邮政法这个条文已经不再是公法法，而是什么？而是司法法规。好，也因此呢，这个邮政的利用关系是什么？是司法关系的性质。好，邮政利用关系呢是司法关系的性质。那也因此，如果今天好同样的情况发生，邮政公司把你的信弄丢了，好，你的救济途径就不再是走行政救济，而是什么？而是走民事救济，好，循普通法院的民事诉讼程序来寻求救济。好，这是一个讲法，从新主体说的定义呢来切入。那第二个讲法是什么？第二个理由哈，你也可以去补充说，我们昨天讲到说，这个原则上，这个行政机关有所谓的组织形态的选择自由跟行为方式的选择自由嘛。好，那当他采取公法组织的时候，啊，当他选择采取公法组织的时候，他同时还有什么样的选择自由啊？他同时还有行为方式的选择自由嘛？他可以选择他可以选择从事公法行为，也可以选择从事司法行为嘛。但是如果一旦他采取了司法组织的话，好，那我们讲说原则上呢，他就只能够从事什么司法行为，这样可以懂我的意思吗？那现在是什么？现在是邮政公司啊，邮政公司是一个司法组织啊。好，当你今天制度设计上你选择了司法组织，好，那你这个时候呢，你就得放弃你的公法行为的使用权限。一旦选择司法组织之后，你就只能够从事司法行为，你跟人民间的法律关系就不再是公法的性质了，可以吗？好，所以你也可以从这个组织形态选择自由这个角度来切入，选择了司法组织，好，就不再有行为方式的选择自由，好，这个司法组织跟人民间的法律关系就成为只有原则上就只有司法关系的可能性的，这样可以吗？好，那这个是跟同学做说明的地方，同学也可以旁边注明一下哈，像我们昨天讲义，在这个第十五页，啊，十五页这边就有谈到，啊，看到十五页这个中间那一段话，中间那一段话的第四行，他怎么讲？十五页中间这一段话的第四行，他跟你讲说，哎，此外啊，这个司法组织是不是独占事业呢？这个在所不问啊，就是说，不管这个司法组织啊是不是独占这个邮政业务这一块，这个不管啊。那重点是它是司法组织，啊，只要是司法组织的话呢，就只能够从事司法行为，可以吗？好，那相关的考题啊，你也可以稍微记一下，相关考题在第十六页。好，第十六页那个九十三年交通的第二题，他怎么讲？十六页九十三交通第二题，他说中华邮政股份有限公司呢，因为遗失挂号邮件，所谓的补偿行为，那这个是什么？这是司法的行为嘛，是不是？所以有争执的话呢，要走普通法院。好，那这个是跟同学做说明的地方。好，没有问题之后呢，我们就跟同学结束这个新主体说这一块。好，那再回来看一下这个讲义。刚刚 在第四十页。好，接着我们来看一个另外一个说法，叫事件关联说。好，第五个，这个事件关联说啊，这个几乎每一本教科书呢，都把它放在公法跟司法的判别标准、判别的学说里面在讨论。但是其实呢，精确的讲哦，这个事件关联说本身呢，它倒不是在判断一个法律是公法还是司法，而是在判断什么？而是在判断一个法律行为是公法行为还是司法行为。好，那我们可以来看一下它的相关的例子。我们在讲这个大法官115号解释，好，这个事件关联说的例子之前呢，要先来看一个相对这个相对照比较的大法官解释89号。看115号的前提是要先看89号。那89号解释，来，我们看一下讲义哈。讲义是放在这个51页，51页的地方。好，我们看一下51页这个89号解释。89号解释在谈什么哈？他是这样讲啊，他跟你讲说呢，台湾省政府放领51页哈，上面台湾省政府放领公有耕地扶植自耕农实施办法。啊，是政府为了扶持自耕农而设公有耕地放领耕作人。好，那私有耕地呢是否成领？好，成领人本可自由选择，并非强制。好，你把它画起来。这个放领行为是代表，是属于代表国家跟成领人订立的司法上买卖契约。他在讲什么？他在讲过去啊，我们省政府的时代。在省政府的时代呢，有很多的公有耕地。好，这个政府呢打算将公有耕地呢放领给这个成领人。好，那这个所谓的放领啊，你把它想成出售的概念。好，我要把一些公有耕地呢出售给这个其他的这个成领人。好，那假设我今天把块地呢这个放领给某甲，放领给某甲，好，这个一方这个移转公有耕地，那他方呢支付价金。那假设今天双方就这个放领的行为呢，放领的契约呢产生了争执，那这个成领人该怎么救济啊？好，那过去有争议啊，过去呢到底这个成领人要走普通法院还是要走行政法院，过去有争执啊，因为你今天买受土地的对象是国家而不是一般私人。好，那这个时候到底我今天买这块土地有争议的话，是要走行政法院还是普通法院，引发许多的争论。那大法官解释出来之后呢，他怎么讲？他说大家不要吵了，这个放领的法律性质呢，其实相当于是司法法律关系的性质，相当于是司法契约了。好，那这个相当于是什么？我们昨天讲过的嘛，这个行政机关将公有财产出租、出售、出借给人民使用嘛。好，我把这个公有财产出售给这个成领人使用，所以它当然是司法关系的性质啊。好，所以同学可以把什么？可以把这个89号解释，好，跟448、447，好，这三号解释呢，你可以把它连起来看，因为他们都是相同的概念。好，这三个解释，好，你把三个解释的这个精神把它脱离出来，都是一句话。啊，行政机关啊，将公有财产出租、出售、出借的法律关系是司法关系，可以吗？好，所以这是大法官89号解释的概念，司法关系。所以有争执要走普通法院。好，那89号解释出来之后呢，后来到了115号解释的时代，引发另外一个问题，什么问题啊？我们翻回来看一下115号解释。好，这个解释是这样子。这个解释呢是，当初呢政府依照这个，政府依照耕者有其田实施条例，啊，政府依照耕者有其田实施地呢，做了很多的一些对佃农啊有利的措施。那当初有一种做法是这样子，这个政府呢，啊，去征收， 征收甲的土地，征收甲的土地之后呢，啊，把他征收过来的土地呢放领给佃农使用。可以吗？我政府先去征收甲的土地，征收过来之后呢，再放领给佃农加以使用。好，那当时呢也是引发佃农，好，假设佃农呢跟政府之间就这个放领的法律关系发生了争执，那这个时候佃农到底是要走行政救济还是要走民事救济呢？过去还是引发很多的争论。好，那有一说是认为说，哎，放领啊，既然是放领，八十九号解释已经讲过了，就是司法关系啊，要走普通法院啊，所以当时有这样的讲法。但是大法官呢并没有采这一说。好，大法官这个时候在放领契约的定性上呢，并没有在维持八十九号解释的看法，好，认为是一个司法关系，他改采什么？他改采公法关系的性质。好，他改采公法关系的性质，那也因此呢，佃农针对这个放领，好，放领的契约跟政府间发生的争执的话呢，这个要走行政救济，好，不再是走普通法律的民事救济。那你可以，那你会讲，那这样很乱啊，那我要怎么理解？好，那吴哥老师跟你讲说呢，其实大法官也没有错啦，好，因为这个吴哥老师其实当大法官当的蛮久的，好，那他对大法官当时在这个做事件的过程那个背景呢，他其实蛮了解的。他这个吴老师他跟你讲说呢，115号解释，大法官之所以会把放领行为认为是公法，啊，不再是司法关系的这个理由是什么？他是大法官才所谓的事件关联说的，啊，因为大法官认为说，我放领的这一块土地，啊，是征收过来的，我是征收地主的土地来放领给佃农，啊，所以这个放领的土地跟征收之间，啊，的关系呢，相对是比较密切。那征收的性质是什么？征收的性质是公法，是公法关系。啊，是一个行政处分公法关系，所以征收过来的土地放领给人民，放领发生了争执，好，那也就依循着前面的征收呢，而认定成是公法关系的性质。好，那所以这个从事件关联说啊，事件关联说的解读，简单的讲就是，好，当一个整体的法律关系呢，啊，你不了解它到底是公法还是司法关系的话，啊，你去看它的其中某部分，如果其中某部分是公法关系的话，我们基于事件关联说就把整体呢解为是公法关系。同样的，如果一个法律关系的整体，啊，它的性质呢不容易判定，但是只要你发现其中一小块呢它具有司法关系的性质的话呢，我们尽可能也把整体呢解为什么？解为司法关系，就是基于事件关联说。你说这个等于说就没有说一样啊，对，这样也叫学说 啊这么简单，其实也不然，啊，其实这个讲法有它的贡献，啊，什么贡献？一部分是公法，其他部分不知道，尽可能解为是公法。好，优点是什么？优点是什么？比较能够避免裁判矛盾的现象，是不是？我尽可能呢把它整体解为是公法，全部公法或者全部司法。好，那像这个也就比较能够避免所谓的裁判矛盾的这个现象，好，所以有它的这个贡献是在于这个避免裁判矛盾风险存在。好，所以考试的时候你要看清楚，这个只会考选择的，这个在高普考很喜欢考。好，你当你看到的是省政府将耕地放领给人民加以使用，他要你选那个选项，你要去选司法关系，走普通法院。但是只要你看到有征收两个字，先征收再放领，先征收再放领的话呢，那个就是公法关系，事件关联说。没有征收的用你直接放领，好，我把我国家自己的土地呢放领给人民使用，那个是司法关系，这可以懂我的意思吗？我把他人的土地征收过来再放领给人民，那个是公法关系，好，注意一下就可以了。这只是一个选择题而已，好。 好，那以上是跟同学做说明的地方，所谓的世界观灵书。好，那以上是什么？以上是跟同学介绍这个法规的判别的学说。那再做个结论哈，这个在这个单元里面呢，请同学只要把这个新主体说，这个比较需要注意的，好，你把它看熟，好，其他就没有问题了。好，那接着我们看到41页，好，这个公法跟司法的区分协议，大致上好都跟公法行为。跟司法行为的区分实义是一样，好，所以这个你浏览过就可以了，这个不是那么的重要。再翻到讲义的42页第三个单元，这个就很重要了，好，算是本章的一个关键。好，他谈什么？他谈说公法跟司法的关联性。好，我们看一下这个题目，司法的规定是不是可以适用到公法？那行政法的法律关系是不是有民法规定的适用？它的适用方法为何？这个问题哈，未来考试一定会很常见。为什么？因为同学想一下哈，公法跟司法的发展，哪一个先，哪一个后啊？一定是什么？一定是先有市民社会，才有国家嘛，是不是？所以一定是司法的规定，民法的发展呢，绝对比公法的发展来得完备，来得早，是不是？好，那像我们。民法里面分那么细，好，这个啊，什么总则、物权、亲属继承，好，这个分得很细。那这个什么，每一个单元都什么，都是单独上课嘛。那行政法就一科而已啦，就行政法而已啦，是不是？那民事法里面又分啊，执行法，就分得非常非常的细。所以你可以发现说，其实在整个法规的发展的这个时程上呢，是民事法的发展呢。比公法的发展来得早。那也因此呢，在公法的法规里面呢，常常会遇到很多的缺漏，就是法规规范不足，有规范的需求，但是没有相对应的法规来加以规范，这样可以懂我的意思吗？举个例子，像什么？像我们的这个民事诉讼法里面有谈到很多诉讼标的的理论，那考试很喜欢考，但是在我们公法的法规里面，在我们公法的领域呢，有没有在谈？有，但是很少。好，那也因此呢，你会发现说，常常在公法的领域有规范的需求，却没有相对应的法规。好，那这个时候该怎么处理？那针对这个问题呢，在学说的探讨上呢，早期是谈所谓的否则。早期的看法是认为说，公法的法规有缺漏，有缺漏就放着，那不再能够去这个不可以去适用民法的规定来加以适用，因为早期认为说公法是强调依法行政啊，法律说一是一，法律说二是二，法律没有说就代表没有规范的必要。好，那司法是强调司法是不是契约自由，所以两个适用的原则是完全不同。好，它不允许在公法有缺漏的时候呢，可以拿司法的规定呢来加以填补。但是后来呢，学说上呢比较多的看法是谈什么？还可以填说啊，就认为说呢，公法跟司法呢，其实那个规范的密度的差异是在于发展的进程，这个一个发展的早，一个发展的晚，那不代表说，两个法规呢有太多本质上的这个差异。好，那在这个讲法底下，他认为说，要看情形，要做两个区分。他说要看情况。第一个情况，他说如果今天分两个情况来看，第一个情况讲义跟你讲，它叫直接适用说。第二个情况叫间接适用，所谓的类推适用说。那这是什么意思啊？他的讲法是说，如果今天你可以发现这个某一个法规这个应该说某一个规定呢，在民法有规范，但是在公法没有规范的话，而这个规定本身呢，它其实是所有法规都应该共同适用的价值，那我们讲说这个时候你就应该把民法的这个规定呢拿来公法加以适用。好，简单的讲像什么？像诚信原则。 啊，民法的诚信，民法当中有谈到诚信原则的适用。好，那公法里公法的法规呢？公法的法规其实也有，哈，现在也有了，现在在行政程序法第八条也有谈到诚信原则的要求，好，但早期都没有。在民国九十年以前呢，行政程序法还没有施行之前，好，这个法规里面都没有谈到诚信原则，好，这样的字眼。所以早期就会认为说，那诚信原则这样的规定本身到底可不可以适用在公法的领域里面？好，那学说上跟你讲说呢，当然可以适用了。好，这个法律行为应该依照诚实信用的方法为之。好，任何依照当事人不得任意的出尔反尔。啊，这样的基本的原理原则，好，不应该因为公法跟私法而有差异啊。好，所以如果是像这样的，所有的法律都应该一体适用的基本概念的话呢，它就才所谓的直接适用说，可以吗？好，但是这样的情形毕竟很少啊。好，那比较多的情况呢，好，要才所谓的类推适用说。什么是类推适用说啊？类推适用的这个类推适用说的前提是什么？等则等之嘛，相同事项才能够相同处理嘛。那不同事项不等者，就要做相应的处理，是不是？所以，在学说上认为呢，针对这个问题呢，比较多的情况是才所谓的类推适用说。你要看，好，今天公法的法规里面缺少的这个规定，好，那它跟司法的规定，它跟司法的领域的这个规，司法的领域的那个规定呢？有没有性质上可以类推适用的这个前提啊？如果性质上可以类推适用的话呢，好，那我们才允许他来谈这个说法。好，那这样子讲其实有点抽象，那就考试而言你要怎么处理啊？你要这样去想，公法跟司法的领域里面呢，哪些情况是不等者啊？你去想不等者这一块。公法跟司法最大的区分是公法的领域特别强调依法行政，好，司法的领域呢特别强调司法自治、契约自由。也因此，如果今天你发现一个题目，它的设计，好，让公法的这个问，公法的这个案件呢，去类推了民法的规定之后，会侵蚀到公法的依法行政原则的话呢？我们就认为嘛，认为不得类推适用，这样懂我的意思吗？如果类推适用的结果不会，这个不会侵蚀公法的依法行政原则的话，那没有问题，可以做相同的处理。但是如果一旦类推适用的结果，啊，会背离整个依法行政的主轴的话呢，啊，即便今天司法有规定，公法没有规定，公法也不可以拿民法那个规定呢来加以类推适用，这样可以懂我的意思吗？好，那我们举一些比较具体的例子呢，让你来理解。好，譬如说什么？譬如说举两个例子。好，今天这个国税局啊，针对甲，假设甲的民国九十九年啊，应纳税额，民国九十九年应纳税额假设是100万。那民国一百年，我们这样讲，民国九十八年，民国九十八年呢，假设甲呢，他在缴税的时候呢，他有一缴，他有一缴30万，可以懂我的案例吗？好，甲呢，九十八年他有多缴税，多缴了30万，九十九年呢？他应该要缴纳的是100万，还没有缴哦。那请问一下，今天在99年度的时候呢，国税局要对甲来课税的时候，他的课税的金额是多少？好，他可不可以去采取民法当中对于抵消的规定，债权债务的这个性质适合的话，可以加以抵消。可不可以把民法的抵消规定呢，拿来这边加以适用？好，抵消之后是什么？抵消之后就是， 国税局对甲呢，只要苛征多少？70万，是不是？好，这是第一个问题。好，当今天呢，甲的这个甲的债权，好，甲对国家有一个30万的这个请求退税款债权，跟甲今年度的债务100万，好，这个债权跟债务呢，可不可以去适用民法的抵消来加以适用？这是一个例子。那第二个例子是什么？第二个例子是讲说啊，例如说今天这个甲呢，甲这家企业呢，过连续好、啊、连续五年它的缴税记录非常的良好，好、啊、连续五年呢，每年贡献给国家呢，假设100万，好、啊、每年贡献给国家100万的这个税额，好、啊、对国家真的很有贡献。那今天民国99年的时候，好、啊、甲的应纳税额是10万，只有10万。过去连续缴了这个5年的100万，缴了500万之后，好，今年度的算起来应纳税额假设只有10万。好，那请问一下，今天国税局可不可以基于甲过去好缴税记录良好这件事实，来对甲今年度的这个小额的应纳税捐，采取所谓的民法的债资免除甲的这个债务了、啊？好，今年度的这个税捐债务呢，可不可以因此加以免除？懂我的意思吗？好，过去缴了很多税啊，今年度只要缴10万、啊、算了、啊，不用，都这么小，你不用了。好，民法的债资免除跟民法的债资抵消，如果在公法的法规都没有规定的情况之下，可不可以加以类推适用、啊？这样懂我的意思吗？好，那这两个问题呢，同学想一下，答案应该是什么？答案应该是前面怎么样？前面可以吗？是不是？前面可以吗？因为这个一增一补呢，好，这个好，一退税，好，然后再一磕税，好，一来一往之间呢，对整个激增效率呢，激增经济，这个非常的，就是非常的不经济嘛，反而浪费行政成本嘛。好，那反倒是去类推民法的债资抵消呢？好，对整个国家的这个行政效益，对人民的便利来得更好。好，那这样的类推民法的债资抵消有没有侵蚀依法行政啊？没有啊，依法行政就是什么？依法行政落实到税捐的领域呢，我们叫做税捐法定原则。税捐法定原则要科多少税？好，科多少税？好，那课税的对象、课税的税率、课税的金额呢，完全依照法律来加以规定的。依法行政是一个大抽象的概念，落实到每一个细部的领域。好，落实到税捐的领域呢，它叫做税捐法定原则，或者大法官解释称作租税法定主义。好，那这样的类捐民法再次抵消有没有侵蚀税捐法定原则啊？完全没有啊，是不是？该缴多少税，一毛都没有少啊。了解吗？但是反观第二个例子呢，有没有这个问题啊？喂喂，有没有这个问题啊？有啊，是不是？因为你过去缴税记录良好，那又怎么样？今年度该缴多少税还是得缴啊，是不是？这个10万块把它给免除掉的话，就违反了税捐法定原则啊。税捐法定原则是什么？是该缴多少税是由立法者来加以决定啊。你今天是谁啊？你是行政机关的，国税局怎么可以慷他人之慨啊？慷立法者之慨，立法者又没有讲说可以免除掉他的税捐，是不是？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呢，我们讲说呢，如果国税局任意的免除掉特定业者的税捐的话呢，好，在没有法律规范的情况之下呢，好，那这个都有违反税捐法定的要求，啊，也因此这个答案是什么？不可以。啊，前面可以类推民法的债资抵消，后面不可以类推民法的债资免除，这样可以懂我的意思吗？好，那这个是跟同学要说明的这个地方，类推适用的概念。好，所以这个题目的答案是什么？这个题目的答案其实不是说所有的司法规定都可以适用到公法的领域，而是要什么？而是要视情况而定嘛。啊，这个不会侵蚀依法行政的才可以加以类推适用。 好，那这个是学说上的一个讲法。那实务上呢，实务上我们要看的是一个很重要的大法官解释，大法官的474号这个解释。好，474号解释在讲什么，我们看一下这个解释，你要把它列为重量级，好，算是重要的解释。474号解释呢，他在跟你讲说啊，今天啊，公务员依照这个公务员依照公务人员保险法的规定，他可以在这个特殊事件发生的时候，像残废啊、养老、死亡啊、丧葬眷这个眷属丧葬啊，在这些事故发生的时候呢，来跟主管机关请求公务人员保险。公务人员的保险给付，这个是公务人员保险法的规定。公务人员保险法规定说呢，公务员可以在特殊事故发生的时候呢，来跟主管机关请求公保给付。好，但是假设今天，这个公务员呢，在特殊事故发生的时候，譬如说丧葬，啊，譬如说死亡，他一定要请求给付的时间呢，拖得太久。就是说假设今天是什么，今天是甲呢，甲是90年过世，他的这个眷属呢，他的眷属某乙呢，假设是在民国100年啊才来请求这个甲的公务人员保险给付的话，好，那有没有所谓的时效不到消灭的问题，有没有超过时效而无法再无法请求公务员保险给付的这个问题，哎，我们要谈这一块，啊，就是当今天公务人员或者他的遗眷呢，啊，在事故发生之后，啊，这个经过长久的时间之后呢，才请求保险给付，啊，那有没有所谓的时效届满的问题？那你说看法规啊，啊，那刚好呢，当初公务人员保险法当中法无明文。法律并没有讲到时效的规定，啊，并没有谈到说公务人员的保险给付多久内没有请求就不得再请求，没有这样讲，而是什么？而是在主管机关，把它写过来，啊，主管机关呢，啊，他有去订颁一个公务人员保险法的施行细则，啊，这个施行细则是有法律授权的。公务人员保险法授权给主管机关来订颁这个施行细则，有法律授权的行政命令、授权命令，在这个施行细则授权命令当中呢，他有谈到，啊，时效的时间是2年，啊，2年内就要请求完，啊，在你特殊事故发生后的2年内呢，就要跟主管机关来请求这个保险给付，逾2年不得再请求。好，那今天会有争议，当然是什么？当然是超过了这个2年的时效，当事人超过2年时效，他来跟主管机关请求被驳回嘛？好，那进到大法官手中，大法官怎么讲？大法官啊，立场很坚定，啊，他跟你讲说，啊，时效的制度本身非常的重要，啊，时效非常非常的重要，啊，它的重要性是来自于，好，啊，这个一旦时效完成了，当事人就不得再请求他的保险给付，对他的财产权，一来对他的财产权会有重大的影响，那二来呢，啊，如果超过太久期间，啊，都没有来请求，啊，那事后才要请求，对整个国家财政的安排呢，啊，这个也会有困扰，啊，所以一方面对个人财产权有影响，他方面呢对整个公益，对整个国家的这个财政的规划呢，也会有所影响，啊，影响个人私欲，影响公共利益，所以非常的重要，重要到它只能够用法律来加以规范。好，也因此大法官宣告什么？大法官宣告说，这个公保法的施行细则对时效的规定，啊，违宪，啊，这个违宪失效。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大法官怎么讲这个部分，在各位的讲义的43页。 43页呢，你看到划线的地方哦，他跟你讲说，在保险有效期间啊发生残废、养老、死亡、眷属丧葬等四项保险事故的时候，给予现金给付啊，这个是公保法的规定。但是同法对于保险金请求权没有设时效，主管机关对于施行细则加以规定。好，开始画重点来了，重点。以下这四行把它画起来哈。他说，时效制度不仅跟人民权利义务有重大关系，而且它的目的在尊重既存的事实状态，以及维持法秩序的安定，也跟公益有关。好，必须要由法律来加以明定。好，下一句最重要，他怎么讲？他说，是不得授权给行政机关横请以命令定定，或由行政机关依职权以命令定之，可以吗？好，那也因此呢，这个细则的47条的两年的规定呢，好，这个以上开宪法一直不服违宪失效。大法官怎么讲？大法官讲说，时效的部分只能够用法律规范。好，这边我们先补充一下，就是我们未来会跟各位同学谈到的，他在法律保留的规范力度上呢，采取什么？采取所谓的国会保留。法律保留好的规范的密度呢，在大法官解释底下呢，啊，是一个层级化的概念，啊，不同的事件要求不同的法律规范密度。好，那国会保留是最高的要求，啊，要求这件事情，啊，完全只能够由立法者来加以规范，啊，立法者授权都不可以授权，权限完全不得下放。好，那在这个情况之下，职权命令可不可以？行政机关依职权所定颁的命令，可不可以？可不可以规范这个事务啊？不可以。哎，那授权可不可以？有法律授权的命令可不可以？也不可以。好，自然都不可以，只有什么？只有法律。好，所以可见大法官呢对时效这一块的重视程度之高。好，因为大法官很少把某些事务呢定性成是国会保留。很少很少，好，纵使是像刑罚的事项，啊，我说刑罚应该罪刑法定啊，但是刑罚的事项在大法官后期的解释呢，啊，像522号解释都已经松绑了，啊，松绑到不要求严格的国会保留，但是474的国会保留呢还是存在，啊，所以时效这块你要特别强调，它到目前为止还是一个国会保留的要求，可以吗？好，这是第一个大法官解释的一个重点。为什么要同学特别去记这段话？刚刚让你画起来，那四行画的这个，你把它看熟，不要讲记了，把它看熟呢，这个其实对各位在写题、写申论题的那个前言呢很有帮助啊，懂我的意思吗？所以同学写考题啊，这个我其实到目前为止呢，其实国家考试呢还是不排除有那种申论题型的，就是要你去申论一些很抽象的概念。好，那在这个情况之下呢，通常我们考试还是要有一个前言嘛，你不能够说就直接去切入嘛，那老师觉得，哎呦，像你这种跟一个女孩子告白，总是要对她认识一下嘛，好，然后才能够从旁彻底嘛，是不是？我们常常讲说，这个一些考题的前两句话很重要，前两句话那个如果修饰不对啊，其实老师就知道你的实力。很容易看破手脚啊，那就很像什么？很像那个我们吃那个流水席啊。流水席第一道菜是什么？一定是一个龙虾头嘛，是不是？打开是空的，但是没关系，它盖上去就很漂亮嘛，是不是？所以各位的解题的那个前两句话一定要写得好啊。那我们在课堂的过程当中会跟同学提点说，有一些大法官解释的那个论述呢，其实很美啊。我觉得写得很美，那你把它记起来呢，变成考试都有帮助啊，可以吗？好，那这是第一个跟你强调的部分。那第二个，大法官要跟你补充什么？我们再往下看，你看到这个讲义的44页，好，看到第三行，好，他跟你讲，就是倒数1、2、3、4，倒数第四行。他跟你讲说呢，在法律啊没有明定之前，应该类推适用公退法、公服法 等关于退休金或者抚恤金请求权消灭时效的规定。好，至于时效中断跟不完成，在相关法律还没有规定之前呢，也可以适用什么法条民法的规定。好，就是重点。大法官怎么讲啊？大法官讲说，对啦，的确没有错啦，时效是很重要，要法律规定。但是我们常常这个立法机关呢，也发现大法官有做这样的解释，啊，宣告了信德失效，要求立这个要求立法者限期立法，但是往往立法的速度都跟不上大法官解释，是不是？所以大法官也特别强调说，那如果在未立法之前，还是得处理啊。在立法机关还没有就时效的制度去立法之前，那到底时效应该如何安排呢？哦，总要有一条路可以走。好，那这个时候呢，没有立法之前，大法官讲说，有关于时效的期间，跟时效期间有关的，啊，到底几年？啊，时效的期间有关的呢，就可以去类推。啊，你要注意到，大法官是讲说类推性质相近的，类推性质相近的公法法规。啊，他举两个例子，像什么？像公退法跟公服法。公务人员退休啊，请求退休金啊，跟公务人员抚恤这个请求抚恤金啊，都是请求金钱的给付嘛。那跟公务人员保险请求金钱给付，其实没有两样的。好，那在公退法跟公服法里面呢，其实有针对于时效期间做出五年的规定啊，已经有谈到五年。所以大法官讲说，那没有关系，在公保法，啊，公保法呢，就时效期间还没有立法之前，啊，你实务上主管机关你要去类推公退法跟公服法的五年，啊，只要人民在五年之内都还是可以请求这个公务人员保险，逾五年就不得请求，可以吗？好，这第一个。那第二个是什么？有关于时效中断跟时效不完成的法律效果。好，时效中断跟不完成的法律效果呢，其实在公退法跟公服法当中也没有规定，也没有看到。那因为性质相近的公法法规已经不再有规范中断跟不完成的这个部分了。好，那也因此呢，这个时候只好再退一步，类推什么？类推民法。好，因为民法最完整。好，民法对于时效的中断跟不完成呢，是有加以规定的。啊，是可以类推民法，得类推民法，啊，是有类公法的法规，啊，是有公法的领域，是有类推适用民法的适格性，啊，但是有个前提是什么？前提是先公后私，你要先去找性质相近的公法法规，有的话你要先用，找不到的话呢，才去类推适用民法的规定，先公后私。啊，先去找性质相近的公法法规，啊，如果通通没有的话呢，啊，是可以类推适用民法的。好，那这是大法官第74号解释的两个重点，啊，一个是对时效的制度，啊，在法律保留的密度上呢，定位到最高而不会保留。第二个是什么？公法的领域有规范的需求，却没有相对应的法规，啊，是有类推适用其他法规的可能性。在类推适用其他法规的时候呢，选择上是先公后私，先找性质相近的公法，啊，如果通通都没有，再去类推民法。好，那以上是74号解释，我们把它掌握住。那没问题之后呢，我们既然谈到时效，好，就帮同学透过一个题目呢来会诊，行政法里面，好，跟时效有关的相关的规定，因为这种考题最容易考选择题。来看到94年上校这个考题，下面这个地方，这是90、43页嘛，啊，43页下面的这个94年的这个考题，他说我国行政法当中有关时效的规定，啊，像行政法法啊，行政执行法啊，国家赔偿法啊，都有明定，啊，请你分别说明 该规定的内容啊，并且指出时效跟执行期间它设置的原因啊。那这种情况你要怎么破局啊？就刚刚那市场化把它拉过来破啊，拉过来抄啊，是不是？时效很重要啊，啊，跟人民的权利有关啊，财产权有关啊，跟公益有关啊，这么重要，所以要国会保留啊。国会保留，所以现行法律当中有以下的规定啊，就支分数如下啦，懂我的意思吗？就简单写两句话，就全再切入重点，这样好吗？好，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些法规是怎么规定。好，首先第一个，我们来看的是行政程序法的131条，130。行政程序法的131条谈的是什么？谈的是公法上的请求权。好，这个是所有公法上请求权的一般性的规定，在行政程序法。好，公法上的请求权，请同学翻到程序法131条来看。好，131条。程序法的131条它怎么讲呢？它跟你讲说，公法上的这个请求权，公法上的请求权，除法律有特别规定之外，你把它画起来，因5年间不行使而消灭。好，因5年间不行使而消灭。好，所以公法上的请求权的时效是多久？时效是5年。好，这第一个。5年间不行使的消灭，第一个。那第二个是什么？第二个同样是跟请求权有关的，我们要看的是广义的国家责任。啊，广义的国家责任，广义的国家责任呢，拉出来呢，来谈一下哈。国家责任就是国家应该对人民负起的责任呢，有两种情况，一种是什么？啊，一种是最常见的。因为国家的违法行为，啊，因为国家的简单些，因为国家的违法行为所造成的损害，啊，因为国家的违法行为所造成的损害，他必须要填补这一份损害。好，那我们讲说呢，这个时候，啊，违法行为造成的损害，他必须要加以填补。我们说这个是在国家赔偿法。我们这样写好了，违法行为造成的损害，我们叫损害赔偿请求权。太简单了，写完就好了。损害赔偿。请求权。好像今天这个警察开着警车，假设撞伤了人民，啊，因为开车有疏失，啊，那撞伤了人民，那这个时候呢，人民针对国家的违法侵害行为来请求啊填补损害赔偿，那这个损害赔偿的请求权，它的时效呢在哪里？在国家赔偿法的第8条。好，国家赔偿法的第8条怎么讲呢？我们翻一下法条哈。国家赔偿法的第8条，他跟你讲到的这个国家赔偿的损害赔偿请求权，啊，是请求权人啊知有损害时起，因2年间不行使而消灭。好，那自损害发生时起呢，逾5年者一同。好，所以原则上呢。这个主观的知悉期间之后2年，好，就你说2年，好，但是最长呢不超过5年。简单的写，你去参考你的法条。好，原则上是2年，好，但是 啊，自审判发生时期呢，啊，不可以超过五年，可以吗？两年、五年，这是国家赔偿法的时效。那另外呢，在我们的这个法现行法规里面，啊，也有针对因为国家的合法的侵害行为，啊，人民可以来请求，这个人民呢可以来加以请求的这个规定。那我们讲说，因为国家的合法的侵害行为，人民请求的就不是损害赔偿，而叫什么？而叫损失补偿。国家的违法，我们请求损害赔偿；国家的合法，我们请求叫损失补偿。好，那损害赔偿跟损失补偿请求权都是广义的国家责任。好，那这个损失补偿请求权的规定呢，有没有现行有没有一个叫损失补偿法？有国家赔偿法，但是有没有损失补偿法？没有。现行的损失补偿的概念是散见在各个行政法规当中。好，那就我们的考试来讲呢，比较值得注意的是，行政执行法第41条的这个规定。好，行政执行法的41条，它在讲什么？你翻下法条，啊，你的41条。行政执行法的41条，它是落在啊这个行政执行法的第4章及时强制，因为国家的及时强制造成人民的损失，啊，那可以来请求补偿，可以吗？我们先看一下36条及时强制的法条。好，我们昨天讲过这个法条，他说行政机关为了阻止犯罪危害的发生或者避免急迫危险，而有及时处置的必要的话，都可以采取及时强制。好，那如果今天采取了及时强制，造成人民的损失呢？你说什么意思啊？譬如说今天这个我们看成龙电影，以前最常看到嘛，就是今天这个警察为了追捕逃犯，好，那他可能要这个什么拦截路上的这个车辆嘛，好，那把他开了就走嘛。好，那如果他今天把这个他的车子呢给撞坏了。好，我因为追捕逃犯而借用其他人的这个车辆呢来加以追捕，那车子撞坏的话呢，这个时候我要对于车主呢啊来负起这个损失补偿责任。好，41条怎么讲？他说，人民因为执行机关依法，什么是依法？依法就是合法，可以吗？依法就是合法，合法的实施及时强制，导致他的生命、身体或者财产遭受到什么特别损失，啊，有损失的可以请补偿。你把那个损失跟补偿连在一起，你懂我的意思吗？41条第一项的前段不是一个遭受特别损失吗？啊，可以请补偿吗？看到损失就要想到补偿，好，有损失补偿。好，那这个损失补偿的这个时效是多久？第4项。损失补偿，啊，应于失有损失后2年内向执行机关请求。好，但自损失发生后经过5年者就不得为之。所以还是一样啊，就是失有损失，好，失有损失起了2年，但是最长的不超过5年嘛，可以吗？所以你可以做一个汇整，只要是广义的国家责任，这个时效规定通通都一样，不管是损害赔偿或者损失补偿，都是2年，最长不超过5年，好吗？好，这个是因为国家责任延伸出来的这个赔偿或者补偿请求权，它的时效。那第三个是什么？第三个是行政执法。啊，行政法法的27条。行政法法的这个27条，哦，我们来看一下各位的法法。行政法法这一块呢，就不是请求权哦，而是什么？而是裁罚权。法条叫裁处权。裁处权时效。你说什么叫裁处权呢？ 就是我今天要针对违规的行为人要加以处罚，啊，从他违规从他违规事由发生后多久内没有处罚他，就不得再处罚，这样可以懂我的意思吗？裁处权时效，啊，我行政机关发现他的违法，原则上要立即为之嘛，那多久内没有处罚就不得再处罚呢？好，二十七跟你讲说呢，行政罚的裁处权，啊，画起来因三年期间的经过而消灭，啊，这边是三年，因三年期间经过而消灭，啊，裁处权时效三年。好，第四个是什么？第四个是要跟同学谈的行政执行，行政执行法的第七条。执行法第七条，哦，比较不是，就精确的讲它不是时效，哦，所以你今天可以把它画个虚线，它是什么？我们这个叫做执行期间的，行政机关要发动行政执行的时候有一个执行期间的要求，它跟时效其实还在概念上是有落差的，执行期间。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各位的执行法第七条，这个法条其实很多人在看的时候，都会有一些模糊的地方，我们看一下，哦，这个看一下行政执行法第七条这一块。我们说行政在行政执行的发动有一个执行的发动事由嘛，啊，就是执行名义嘛。那行政执行的发动事由原则上是什么？是行政处分。好，就是譬如说今天甲呢他有欠税，那主管机关啊今天发现甲欠税，先对甲做出一个啊这个补税的科税处分，啊，假设70万。这个70万的课税处分送达后，说欠课税处分送达，啊，送达后，那甲如果针对这个课税处分不服气，他可以怎么样？他可以提救济。啊，我收到这个课税处分，我认为我没有欠税，我可以好，啊，在以后会谈到哈，啊，这个在这个数月法十四条规定，在收到处分的次日起算30天内。我可以去打诉愿，打行政诉讼。那如果我提了诉愿，提了行政诉讼，通通被驳回，好，都败诉，那代表什么？代表这个处分就确定了，可以吗？好，我收到这个处分，哦，我如果认为这个处分有违法，我打行政救济嘛，我历经行政救济被驳回，那这个处分就确定了。那难道处分确定只有一种情况吗？还有什么情况？还有一种情况是什么？就是我收到这个处分呢，我超过这个法定期限，我没有打行政救济，我超过30天，我忘记了嘛，是不是？那超过法定期间没有打行政救济，那这个时候的处分也会确定，这样懂我的意思吗？所以行政处分会发生确定呢，有两种情况，一种是什么？一种是你历经的通常救济程序通通被驳回而告确定，另外一种是什么？另外一种是啊，我自己超过这个法定期限30天，诉愿法30天，诉讼法2个月，自己逾期啊，啊，因为逾期而让这个处分这个事情确定。好，那我们法条怎么讲啊？我们法条讲说，我们来看一下执行法第七条，他说行政执行自处分。好，来同学好，因为这个法条真的是有点小小的复杂哈，所以我待会讲的你画就好了，我没有讲的啊你就不用画，这样你看起来会比较顺。 好，可以了吗？好，开始。行政执行自处分确定之日起啊，哪里有起？哪里有起？有啊，不是有个起吗？是不是？谁跟我讲？我刚停顿很久，就是说你要再往后看嘛，对不对？再一次，行政执行自处分确定之日起啊，好，这样可以了吗？我提的应该秒数够多吧，是不是？就这样子的，好不好？好，这样看，因为你这个什么裁定啊，那些那有的没有的，那其实都不是考试的重点的、啊。好，这行政处分自处分确定日起，就从这一天呐、啊，从确定日起算了。好，从确定之日起，五年内未经执行者不再执行。好，先到此。他的意思是讲什么？他的意思是讲说，哈，哎，我先澄清一个观念，行政处分的执行，好，这个行政机关要发动行政执行，什么时候他可以发动行政执行？你说什么意思？不是处分，假设处分是10月1号送达给某甲，啊，这个要求甲要缴税嘛，是不是？那行政处分的执行啊，可以开始发动执行，从哪一天开始算？再讲一次，行政，我今天这是国税局，好，我国税局什么时候可以把这个案件？因为这是欠国家钱啊，欠税嘛，欠税要谁执行？国税局执行吗？啊，欠税谁执行？我跟你讲过啊，在这个地方啊，就是谁执行？执行处嘛，是不是？所以国税局什么时候可以把这个科税处分移送到行政执行处来进行查封、拍卖、变卖呢？什么时候？我们讲过啊，行政处分通知送达，而且告诫之后啊，告诫完啊，你要逾期不缴，我就可以移送行政执行了。有没有印象？我们不是画图吗？行政处分经过告诫，告诫又不听，就可以发动行政执行了，了解吗？所以行政执行的，我严格讲，就行政执行的执行力什么时候发生的、啊？什么时候执行力啊？是不是确定之后啊？不是确定之后啊？而是什么？而是处分通知送达，而且践行的告诫之后，处分通知送达，而且践行的告诫之后呢，我就可以来开始发动行政执行。我告诫完，你又不缴，我就马上移送执行处了，了解吗？好，那假设说今天就是送达，给你三天要缴，啊，三天你又不缴，我就可以开始发动行政执行。所以行政机关的这个行政执行呢，我们说执行力，好，执行力的生效时点是什么？执行力的生效时点是处分通知，处分通经过处分啊，处分这样讲，处分跟告诫，践行的处分，处分已经通知送达，而且践行的告诫。处分跟告诫践行了之后，就可以马上发动行政执行了，可以吗？绝对不要以为说是啊，一定要等到这个处分确定了之后才可以发动行政执行。我们跟那个什么，跟那个民事法院那个判决之后那个执行完全没有关系啊，还有什么？我们这边是行政机关代表公权力来对人民发动执行，所以执行力的发动的时点绝对不是确定之后哦。处分通知送达，啊，而且践行了告诫之后还不听，就可以什么？就可以移送执行出来加以执行，了解吗？好，那今天这个法条是怎么讲啊？这个法条是讲说，如果你今天没有在处分通知送达后呢来发动执行，好，那最迟你要在什么时点来发动行政执行？那他跟你讲说，最迟你要在行政处分确定之后的5年。再讲一次， 今天是讲说，如果今天国税局啊，或者执行处没有在前阶段就发动执行，而是一直拖，啊，这个案子呢，就一直摆在这个办公桌上，一直没有发动行政执行，那最迟到哪个时间点前，你一定要去发动执行。那他讲说，最迟你要在这个处分确定后的五年内，你一定要发动执行。所以我们可以这样讲哦，如果超过这个五年之后呢，逾期呢，不得发动，好，不得发动行政执行。你超过这个时间点，就不可以去发动你的行政执行了。了解我的意思吗？好，从这个处分确定日起算五年。好，给你这么长的期间，你都没有去发动行政执行，那超过这个五年的逾期，我就不让你行政机关可以再对人民发动行政执行了。好，那今天有个问题哦，今天这个行政执行哈，假设我是在五年届满的前三天，在五年届满的前三天去发动行政执行，那难道我只有三天可以执行吗？你说对啊。不是这样讲啊，但是有一些行政执行其实非常的耗日费时啊，像比如说今天欠缴的税款是70万，他可能在全台湾呢，各个县市都有这个基零地，好，那每个基零地呢加起来那个金额其实也不大，那你要真的缴的每一笔去查封、拍卖、变卖，可能耗日费时要耗了好几年，好，那这个时候难道我的行政执行？可以执行的期间就只有三天吗？那不是，法条怎么讲？我们来看一下。好，法条跟你讲说，刚刚那个分号之后，他说，其于五年期间届满前已经开始执行者，仍得继续执行。有没有看到？他怎么讲？他说你在五年届满的这个前三天，你有发动执行的话，你是可以怎么样？你是可以一直往后跑啦。你是可以仍得继续执行的，了解吗？你只要有在这个五年以前呢，有去发动一张，有去发动行政执行，就没问题的，你就可以突破这个五年了。贴一张封条也算的，了解吗？好，那比如说你可以这个突破这个五年，那难道可以突破到十几年之后吗？那也不是啊，所以立法者总是要得再设计一个什么？最长的那个执行期间呢、啊？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后面的部分。后面怎么讲？他跟你讲说，那个但书就是执行期间的这个最长的限制。他说，但自五年期间届满之日起，已经逾五年，尚未执行终结者，就不得再执行。你的恭喜啊，那么多五。好，我跟你讲哈、哦，你看到几个五？你看到四个五，对不对？这四个五呢，前三个五都是什么？都是这个五啊！这个时候没有来上课就不知道是哪个五了嘛，对不对？我没那么坏心哈、哦，就是第一个五，听哈，那个听录音带的啊，现在没有录音带，听 MP3 的，就是这个五，可以吗？我去卡一下，我想要就想讲。以前哈、啊，我们在上那个，现在邱老师有没有上课啊？邱仁公老师还有在上课吗？是不是？老师都怎么样？老师好，心机好，好像不是那么的好，这样子好。那你要录音啊，我当然要防备啊。我跟你讲，他怎么样？他说老师就说哈，我上课你一定要来听。为什么？因为我都这样上。这个人对这个人啊、可以怎么请求？这个人就不能够对这个人怎么请求？那、啊、你看怎么看共笔？这个对这个，那个对这个，你一定要来上课嘛，是不是？就是这样子。毛安那样哈。就是这个大家出来会修度也丢了。好，那我是说我跟你之间啊，不是跟老师之间啊。那我的意思，好，那我看一下，所以前三个五都是什么？都是第一个五，都是第一个五，可以吗？所以今天他的意思是讲说呢，如果你有在前面这个五之前就开始发动执行的话呢，我让你到第二个五。我让你到第二个五，最长到第二个五。但是如果你到了第二个五， 都还没有执行完的话呢，我们这样子预期就不得再执行了，预期就不可以再对人发动任何的执行行为了，而没有执行完就算了，就来不及了，这样懂我的意思吗？好，所以如果你有在前面五年第一个五年内有开始发动执行的话，我让你到第二个五年，但是如果你到第二个五年再给你机会都没有执行完毕的话，那很抱歉，预期就不可以再对人民发动任何的执行行为了。好，所以行政的执行的时间好有可能长达可能六七年之久都有可能，这是有可能发生的，了解我的意思吗？好，你回去稍微体会一下，前三个五是黄色的部分，第四个五是绿色的部分，你看过了好吗？好，那这个是理解法条，这个其实对各位的实务就很重要了，各位以后在当在执法的过程或者拆案的过程呢，这个就很重要，因为你算错一天那你就倒大霉了嘛，是不是？好，那这个是跟同学做说明的地方啊，上下的考题我们做一个汇整，那我们先休息一下，休息过来跟你看后面的单元。